国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善众，五戒十善三归功德，清信行具足。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有关十二类嘅随缘众，或者系结缘众，或者系当机众之中啊，所讲嘅系人王众。啊，复有就系咧，再有嘅十六大国王。咁啊，国王咧一共系有十六位。咁啊，乜嘢叫做国王咧？佢前世啊，受持五戒十事，所以今生就得到啊为王个果报。咁啊，由于每一个国王之出世啊，都得到诸天嘅保护，所以国王亦名为叫做天子。在呢个《金刚明经》里边讲啊，佢话因十二故生于人中，王领国土，就故称人王。即系话佢出生受持五戒十善，所以今生生于人道中咧，就是唯一国之主，所以称他为王。他又说自在胎中的诸天首富啊，或先首富的然后入胎，虽在人中生为人王，以天父故的复称天子。就是说国家这个人王，当他入胎的时候，所有嗰啲诸天善神都对于佢守护保护，所以人王亦名为佢哋天子。咁啊，个个系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眷属咁多，呢啲咧就明佢呢个数量。除咗十六大国王本身之外，就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咁多眷属，通通都来随喜参加波耶法会。五戒呢，就是通常三皈依之后进一步受五戒。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呢五条是为在家人所受持。男子受持五戒名为他们优婆塞，即是男居士。如果女子受持这五条戒法，就名为他们优婆夷，即是清信女，即是女居士。在这个大毗婆娑论里面讲，名为他们五学处。这五条戒呢，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应该要学的。在这个大庄严经里面讲，受持这五条戒名为他的五大师。在取舍论里面说，他说受持五所应来安立第一近士律仪。他说如果我们受持这五条的戒法，远离五种的恶法，就成立了第一个亲近侍奉法这一条的律仪，即是这一条的规矩。那么这五戒就是佛最初成道之后啊，跟这个提慧等在家的信徒先就受这个三皈依，其他就是受持这个五条的戒法。那么这五条戒法之中，有些经呢就可以讲得呢是可以传授，就有些经呢就是说或不能够传授。那么照这个萨婆多宗里面说，就不准许这五条戒分开来受的。但是如果照这个诚实中的意义来说，这五条戒就可以分开来受。就是说这五条戒当中，我们如果认为呢有哪一条我们不能够受的，那你呢就不受这一条。那么怎样不受呢？ 因为你受戒嗰阵时啊，咁啊你跪喺度，咁啊座上呢个受戒食梗系问啦，啊第一条就叫做不杀生戒，能持否？咁你就考虑一下，咁啊或者咧，你系做呢个杀生嘅事业，就或者你因为身体有关系，唔能够唔杀嘅。等于话咧，每日咧唔能够唔食肉嘅，咁啊，你得呢一条咧，你又认为有问题，你唔受得啦，咁你就唔，你总之唔出声唔理啊，咁你就冇受到呢条戒。咁啊，如果你谂过呢条戒咧，我可以受，我可以做得到啊，咁啊，呢个受戒师问你啊，第一条叫做不杀生戒，与等能持否？你就答一句能持。我能够持守，咁就叫做得戒，就叫做受咗戒啦。所以在呢个诚实论五戒品里边讲啊，佢话有人家话具咒就得到呢个戒律而，咁啊呢个事情系点样解释呢？佛就答啦，佢话随受多少都得到。这个戒律但是其中呢是有五种的意义。第一，五戒啊就是有五种的优婆塞。第一种另外他们一份优婆塞。五条戒当中啊你只是受一条。五条戒当中任何一条你能够受的，其他嗰四条你唔能够受噶，咁就叫做一份咧优婆塞，即系男居士啊，或者包括女居士。第二，呢个小份啊，行呢个优婆塞，或者咧系优婆夷，咁啊即系两条啦。五戒当中咧，佢能够受两条就叫做小份啊。第三。叫做多份行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咁佢咧有三条，咁啊五条受咗三条，咁啊叫做多份咧，超过一半啊嘛，超过半数名为叫做多份。第四就叫做满行嘅优婆塞或者优婆夷，即系五条咧，佢都受足啦，五条都圆满啦。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嗰五條都受足。第五種咧，呢個斷淫係優婆塞、優婆夷，咁啊佢其他咧不一定受，佢單係咧受持呢個斷淫呢一方面，即係男女嘅欲事，就名為呢個斷淫嘅優婆塞。优婆夷条界当中，你能够五条受足，就固然功德无量啊！即使你考虑其中咧，有一条你唔能够受嘅，你就唔受呢一条，亦复咧系功德无量啊！你能守一条，都有一条嘅戒法，有一条嘅功德，就比之唔受咧就好得啊，千千万万倍啦！咁啊，如果一个在家弟子，佢受呢个五种戒法，就名为叫做清信男，或者叫做清信女啊。不如果佢犯咗呢个五条戒啊，任何之一种咧，就会毁坏佢呢个法身慧命。点解？因为五戒虽则系五条，那系一切大乘戒、小乘戒嘅根本。任何一个人，未受大戒以前，首先呢就是要受这个五条戒。我们受持这五条戒啊，而不违犯，就可以得到呢是三业清净，对于这个三业当中呢不会种种做这个罪过。十善就是如昨日所讲的，所以今日呢就唔再重复啦。三归就係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第一，我哋归依佛就係以佛为师啊。我哋到任何一间佛堂 見到佛像都要叩頭的禮，因為我們自己苦惱啊，生在佛前就生在佛後，沒有這樣的福報親自見到佛。所以古德說啦，他說佛出世時就我沉淪啊，即是佛出世講經說法啦，我都唔知喺邊度，就六道輪迴，可能都見唔到佛。但我得人生就佛越多啊！如果等到我做人咧，有機會可以聽經聞法啦，但係佛已經去世，咁生在佛前，生在佛後啊，都係百難之一。所以話懊惱此生多業障啊，就不見如來此今生。咁啊，雖然我哋冇咁嘅福報，親自見到佛、頂禮佛、皈依佛，但系我哋總算宿生有啲善根啊，在呢個廟裏邊咧，我哋頂禮佛像，係有機會皈依佛，以佛嘅為師，都係我哋自己宿生嘅善根。第二係皈依化啦，化咧。就是所佛所說的大小乘經典，佛所說的教法如同醫生吸藥啊，俾呢個病人食一樣。有病者服呢個醫生開俾佢嘅藥，可以身體健康。種種嘅心理嘅毛病啊，所謂貪啊、嗔啊、痴啊、慢啊，而家執到啦、共高啦、我見啦。呢个可以讲咧，系人都有，系与生俱来。我哋既然有机会皈依佛，以佛为师，咁我哋应该咧对于佛所讲嘅道理啊，应该要随份随力啊。你明白几多，你就受持几多；你明白几多咧，就实行几多。佛所说嘅法，如同药一样啊。能够消灭断除我哋嗰啲种种嘅烦恼病，所以话皈依化咧，都以为药者化咧，如同能医我哋嘅心病；皈依生啊，就以为有者有即系朋友，即系师友。咁啊，我哋皈依呢个生宝啊，生宝咧就系为我呢个师长。是为我这个师友，那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是由师而受之，所以名为叫做三皈依。那么三皈依有两种，一种叫做反邪三皈，就是从来呢有邪见，不信佛、不信法、不信生，现在呢不再有这个邪见了，而正式皈依三宝。第二叫做重受皈依，重受三皈啊，即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了三皈依，但是将来你受五戒之前要先受皈依，若是受八关斋戒在先呢，要受三皈依，乃至到我们登坛受大戒啊，或者受比丘戒，亦是先受这个三皈依，所以呢就名为叫做三皈啦。佢清信行具足，咩叫清信行呢？就是有四种清清净的所信啊，就名为叫做清信行。而刚才所讲，我哋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你能够发生皈依三宝啊，就梗系信佛、信法就信僧啦。你对三宝都唔相信啊！你当然就不会进一步皈依，所以这个清净信行呢，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生，就名为信三种的清净行啦。第四就是信戒啊，戒者就是佛所说的戒律。任何一个学道的人，包括在家出家四宗弟子，咁如果皈依三宝，学佛所学啊。行佛所行啊，首先对于呢个戒律呢，一定呢要尽量呢来到受持。好似乜呢？好似一个烧鸡啊，如果呢佢系唔一定系漏水啊， 我哋学佛亦系一样啊！我哋持戒持得清清净净啊，所有嗰啲善法功德就生起，就唔会漏失啦。如果我哋学佛之后啊，受咗戒唔持戒咧，就好似呢个筲箕漏水一样啊！你一违犯咗呢个戒体啊，所有嗰啲善法功德咧，都通通漏咗去啦，都通通破坏咗啦。所以我哋学佛嘅人要信仰佛、信仰法、信仰僧啊，还要信戒，要坚持受戒。我服有五道，一切众生五道咧，就系讲啊，人、天、阿修罗、鬼、畜生、地狱，就明为叫做六道啊。家下讲五道咧，就除咗呢个阿修罗。咁啊，点解除咗呢个阿修罗咧？就因为阿修罗有胎、卵、湿、化四生。胎生个阿修罗就归人道所摄，如果卵生个阿修罗咧就归呢个鬼道所摄，湿生个阿修罗就归呢个畜生所摄。化生个阿修罗就归呢个天趣所摄，所以六道众生之中，只系名人、天、地狱、鬼、畜生，就讲呢个阿修罗啦。现在文中话，复有五道，一切嘅众生亦复咧系无量无边之多，都来呢个法会参加听佛讲。呢、这个甚深波野妙法，咁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在呢个五道之中，虽然系阿修罗胎卵湿化归其他道所摄，就唔讲呢个阿修罗，在五道中就仲有人、天、地狱、恶鬼、畜生咧。咁啊，呢个五道之中。如果话通通都来亲近佛，听佛讲呢个甚深波野妙法，咁啊有人间问地狱嘅众生啊，佢正在受呢个地狱苦，咁啊佢能唔能够来得到听经咧？咁啊呢个问题咧就各说不同，咁啊有啲地方讲咧可以来。但是有些地方讲呢就不可以来。例如这个《瑜伽经》里面讲啊，他说地狱的众生啊受苦无量，他受苦都来不及啊，他怎可以来到佛座下听经闻法呢？那么现在这一本经所讲有五道的众生都包括有地狱，不过呢是一般而讲，从这个多分而说的。但是亦有的讲地狱众生呢亦都可以来听经，亦都可以来闻法，由在这个大品波耶，即六法经大波耶经里面有这样的意思。他说佛光普照啊，苦得色故，是人能来。他说呢佛啊有一种大慈悲心，既然放光动地啊，咁啊地狱呢都震动，为佛光所普照，所以地狱众生呢亦都能够见光而来佛座下听佛呢讲呢个波野妙法。个佛有他方不可量众啊！除咗此方世界嘅众生来佛座下听波若妙法之外，数目呢都数唔清咁多来佛座下听此甚深波若妙法。咁我哋又有一个问题，既然他方国土啊个众生，能够来到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座下听经，如果是大菩萨他们有神足 就可以来啦。但系菩萨以下或者其他嗰啲普通嘅众生啊，同男同女啊，咁啊佢就未曾得到神通啊，咁啊佢点样啊从他方国土来到呢个娑婆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呢？咁但系在经上讲咧，亦都有讲可以来。咁啊，点样来呢？在呢个大智度论里边讲啊，佢话如果有神足嘅菩萨，或者有神足通嘅声闻罗汉，咁佢有神通啊，就自己可以来啦，唔需要仗他人嘅力量咯。但系其他冇神通嘅众生咧，佢一方面可以啊追随。能够来的菩萨跟他一起来，其次呢，他方国土有诸佛，就是像诸佛的力量他可以来，但亦都可以像此土释迦牟尼佛，他未曾说波若以前，首先是放光动地，光明所照，他亦都能够来。咁啊，佢既然菩萨嘅力量可以令佢来，他方国土嘅力可以令佢来，释迦牟尼佛放光普照可以令佢来。咁啊，在呢三种当中咧，有一种力量都可以来啦，何况三种嘅力量咧？咁啊，因此就可以说。他方的众生虽则是不可量众，但亦都可以像佛力、像菩萨力，或者像释迦牟尼佛的放光力来到娑婆世界呢，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参加这个波若法会，听闻受持甚深波若妙法，佛有遍十方净土，现百亿高座，化百亿须弥宝花。咁啊，呢三句经文咧，就系明所依嘅国土，所依咧呢个高座，以共同埋啲变化咧呢个宝花。个佛有遍十方国土，就再有咧。从十方净土变现而来，净土就是清净的国土，就是佛呢教化众生的地方。十方就是指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包括上方和下方，就变成十方，就是表示殊穷三际还遍十方，咁多嘅诸佛净土咧，都来呢法会，拥护呢个道场。佢现百亿高座啊，咁啊呢个高座咧，就系讲诸法嘅高座。化百亿须弥宝花，咁啊嗰啲花咧高度啊，如同呢个须弥山咁高噶。咁啊，所谓百亿者，就系讲咧呢个世界之中啊，有百亿日月，有百亿咧系须弥，有百亿个国土。咁啊，明咧呢个应化身啊，能够遍于一切处，十方法界，十方净土。凡有佛之处啊，都来呢个法会，影响呢个道场。佢各个座禅花上有无量化佛，得无量菩萨比丘，八部大众各个坐宝莲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啊，既然有这个百亿高座，又化这个百亿的须弥宝花， 咁我哋继续讲咧，百叶高座，百叶须弥宝花之前啊，同时咧亦都有无量咁多嘅化佛，亦都有无量咧咁多嘅菩萨，亦都有无量咁多嘅比丘，以共咧系天龙八部大众。佢各个坐宝莲花，咁啊以上所讲咁多化佛、菩萨、比丘、天龙八部啊，各个都坐在咧呢个宝莲花之中。咁啊，无量化佛、无量菩萨就无量比丘啊，就比较咧容易懂，亦都曾经咧系解说过。唯有呢个无量八部大众咧，就未曾解释过。咁啊，现在咧，我就略为解释下。第一系天众啊，天众咧就包括呢个欲界嘅六欲天，啊色界嘅四禅天，无色界嘅四空天。因为呢个天人，佢呢个欲念渐渐咧系减少，所以佢呢个身能够放光明，是尊胜无比，胜于这个人间，所以叫他做天众。第二是龙众，龙呢是神灵之物，在这个孔雀经和这个大云经里面讲呢，这个龙和这个龙王是有很多很多。咁啊，龙亦系咧护法神之一，佢常常咧护持佛怪嘅。第三系佢哋夜叉，中国话佢哋勇健啊，亦名佢哋暴王。佢嗰种飞行咧好快嘅，好捷疾嘅。有啲在地上，有啲在虚空，有啲在天上。如果呢个地行嘅夜叉，他就不能够飞于这个天上，唯有生于这个虚空或者住于这个天上，这两种夜叉就可以飞行自在。第三就夜叉，第四就叫做拳闼婆，中国话叫香音，香就香气，音就五音，就是以这个五音为他的色身，是色受想行识五音而成的色身。但是他不食肉不饮酒，他只是闻到那些香气，那他这个身体就可以生长，所以称为香音。是这个三十三天帝释天主咒恶神来的。如果这个天主喜欢歌舞要奏音乐的时候，这个拳闼婆就上到这个三十三天的宫殿那处，就为这个天主奏音乐了。第五叫做阿修罗，就是刚才讲六道中的阿修罗，中国话叫做无端正，就阿修罗众里面男人多数都是丑样的，很难看的，但是女阿修罗是最靓最漂亮。由于这个男阿修罗是最丑样最难看，所以中国话呢叫他做无天无端正。咁亦名叫做飞天，就是他有天上的福，但是他没有这个天人的德性。阿修罗呢喜欢打斗，喜欢斗争，所以在这个人道之中，如果那种人喜欢搞事，喜欢打斗，喜欢闹事，那么我们就叫做阿修罗，就是人间的阿修罗了。就因为他有天的福，没有天的德。第六叫做紧流罗，即是这个大鹏金翅鸟。咁啊，呢个大鹏金翅鸟咧，佢嗰两个翼巴闭啦，净系佢两只翼伸开嚟咧，相距有三百 36,000里啊！咁你话多大咧？佢呢个颈咧有呢个如意宝珠，咁佢平常食乜嘢啊？佢哋以呢个龙为食啊，就系刚才所讲咧八部众中第二种咧个龙状，佢专门咧食龙。咁啊，嗰啲龙咧就住响呢个大海底啊。咁啊，呢个大鹏今次一肚饿嗰阵时啊，由于佢个对翼咧有336,000里咁长，咁佢将佢哋一拨嗰啲海水咧，呢个嘴啊就响呢个海底处咧，成条龙啊，龙仔龙尖啦，一担咁啊食咗啦。咁啊，嗰啲龙咧苦恼啊，咁啊有一次咧，就个同佛讲嗰个世尊啊。咁我自己业障就生为龙身，但系我都信佛啦，我扶持佛法帮。咁但系嗰啲金翅鸟啊，佢肚饿咧就专门食我啲子子孙孙。咁啊，佛就慈悲啊，咁你有乜办法救救我咧？佛话咁咪容易啦，嗱呢条嚟，佢话我俾一件袈裟嚟，就系我哋搭呢啲袈裟。佢话你翻去啦，剪碎佢。因为如果再多的话呢，你都不实践，你可以拔一条线一条线地拔出来，无论几条那些线拔出来插出来，你将我绑在你这个龙角的线呢，那这个袈裟的威力就可以加给你，那个大鹏金翅鸟呢就吃你不到了。好啦，那条龙啊就听佛话，就将佛这件袈裟呢剪细咗，或者唔够咧，将件袈裟拆线，嗱绑响自己个龙角，咁啊果然咧以佛嘅威力啊，咁啊呢个大鹏金翅鸟咧就不能再食嗰啲龙子落去啦。咁啊呢个龙众就得救咯，咁啊到呢个大鹏金翅鸟冇得食啦，咁啊佢又去揾佛咯，佢话世尊啊，佢话你老人家就慈悲无量。就将呢件袈裟送俾嗰啲龙啊，咁啊个个将嗰啲袈裟咧拆线或者剪成一块细细，咁啊挂响呢个龙角，你个威力故我就不能食佢啦。世尊啊，佢话家轮到我肚饿咯，我冇得食啊，又点度我啊？啊，当时佛话你唔好嘈，有办法。他说如果你肚饿的时候才没东西吃呢，他说我叫我的弟子每日早午两餐，他吃饭以前供佛就出食，分一份给你吃，那你就不怕肚饿了，亦都不用一日来吃那些龙种来个杀生害命，所以现在丛林里面呢，早午供佛之事，咁啊呢个侍者咧，将嗰啲粥啊或者饭啊嗰啲菜啊送到外边呢个佛子位咧处，佢就梗系念几句啊，咁啊大鹏金翅鸟，第一句就供养佢啦，啊咁啊你咧唔好食龙种啊，你啊从今以后咧你嚟呢处，我哋食饭念咒啊供养你。咁啊，变成嗰啲大鹏金翅鸟咧，亦都得到佛嘅慈悲啊，加倍则唔会抵肚饿啦。第七系紧罗罗，八部众嘅第七种咧，佢哋紧罗罗，中国话佢哋二神啊。点解佢哋二神咧？佢呢个身体系似人，但系个头上有只角，咁啊人就冇角嘅。咁啊，由于佢呢个头上有角啊。你话佢系人，佢哋有只角，因为人。你话佢唔系人咧，佢又明明系个人身，所以人咧对佢有种疑惑啊，因此称为佢哋疑神。佢亦系奏音乐，不过咧佢系奏呢个法乐，凡系呢个天地色啊，需要奏呢个法乐，咁就召请咧呢个紧罗罗神啊到呢个天上。是奏这个微妙法恶。第八是摩喉罗强，中国话他就大蟒神啊，好像一条蛇咁啊，他入面他就大腹行，因为那些蛇类呢 佢就個肚咧喺我地下嗰處咁樣行嘅，就名為佢就大福行。咁啊，亦係咧扶持三寶之一。咁啊，以上所講呢個八道中，通常佢有種神靈嘅感應啊，人嘅眼咧唔容易見得到，所以叫佢做明中八道，係冥冥之中我哋能夠講經說法。或者建立道场啊，种种的修持用功，你只要个道心一起咧，咁啊呢个天龙八部冥冥之中啊，就会加倍扶持个道场，所以叫做冥中八部。咁啊，在呢个八部字之中，以呢个天龙呢、这个神焰咧特别殊胜啊，所以命名叫做天龙。八部，以上呢就是说他方国土啊有很多无量的化法化菩萨比丘天龙八部都来这个法会，个花上皆有无量国土，一一国土佛及大众都如今无二啊。咁啊，在呢个每一朵花，即系八亿嘅须弥宝花啦嘛，咁啊，花嘅上边咧都有啊无量咁多个国土，而国土之中啊，亦都有佛，亦都有佛座下嘅大众啊，咁啊，佢哋完全咧同现在释迦牟尼佛嘅座下咧系一模一样，冇唔同，就系、是、表示咧。佛佛道堂，此世就释迦牟尼佛宣扬般若妙法，而十方一切诸佛净土啊，诸佛菩萨亦一样咧宣扬呢个甚深微妙法。所以下文讲咧，佢话一一国土中，一一佛及大众，个个说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十方诸佛及释迦牟尼佛所住都是这个波野波罗蜜甚深微妙法。波野呢就是中国话他的智慧，在智慧中呢以波野是最高最无上，是最殊胜，是最第一。在这个法花二数里面讲，所谓波野者是无整不照，照了诸法本性空净，不起我法而执，就名为叫做波野。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咧，菩萨于诸佛所见观诸法得实上印啊，普入一切智门，即是名波野波罗蜜。凡啊修菩萨道，菩萨嘅行者。他在于诸佛座下善能观察诸法本性空寂，而妙契般若实相的道理呢，这些完全是般若的力量。而我们现在所讲他们人王附过般若波罗蜜经，而所赞叹的亦是赞叹这个般若功德不可思议。他方大众及化众，此三界中众十二大众皆来集会。咁啊，呢几句经文内嘅众生啊，来呢个法会。他方大众就系总结第十一种嘅他方众，即是前文所及复有他方不可量众，及化众，化众咧。就是别前第十二种变化中，即是刚才所读的复有无量化佛无量菩萨比丘八部大众等，就是包括大比丘众有八百万亿，复有八百万亿大仙贤国，复有九百万亿菩萨摩诃萨，复有千万亿五戒贤者，复有十千五戒清信女，复有十亿七元居士，复有万万亿九凡三净三光三凡五喜乐天， 复有亿亿六欲诸大天，复有十六大国王，各国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变数，复有五道一切众生。咁我哋一种咧，上轮呢一大段嘅经文啊，解释现在释迦牟尼佛呢个波野法门，一共咧系有十二类众生。咁啊，上文呢已经通通都讲到详细啊，将呢十二类嘅众生呢已经解释啦。所以呢一段嘅经文啊，就系、是、总结他方嘅大众同埋变化众同埋呢个三界里边嘅十众啊，当时有十二类嘅大众都皆来集会，通通呢都来到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座下听闻这个波野甚深的妙法，就可见这个法会，即是这个波野法会听众既然是有这么多，就亦都证明这个日王波野法会这个功德殊胜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虽然业障深重啊，未能亲自见到佛，听闻佛讲人王附个波耶波罗蜜经，但系亦都算宿生有善根啊，有因缘，今生虽然生在佛前佛后，亦都有机会咧研究读诵啊呢一本人王附个波耶波罗蜜经咧，就系、是、自己嘅善根啦。佛坐九级莲花座，其会方广九百五十里啊！大众点然而坐，咁啊十二种类咁多嘅千千万万亿嘅人啊，来到呢个法会中咧，佢坐响边处啊？坐呢个九级嘅莲花座。咁啊，呢个九级莲花座啊，佢个大小咧？方广只是九百五十里，咁如果将呢个十二种类嘅人啊，个菩萨啦，或者系声闻缘觉啊，天上啲天人啊，八部啊，通通加起来咧，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亿，咁啊九百五十里方广嘅法会咧，照例立得晒啊，咁就表示乜咧？就表示呢个波野法会佛嘅威德之故啊！所谓广狭自在，一多都无碍。虽然呢个法会诸来大众所坐呢个莲花座呢，只有九百五十里就系总啦，但系大众中虽真有千千万万亿无量无边啊！通通能够容纳，多与共少，唔会咧有妨碍；广与共窄，亦都唔会有妨碍。呢啲就系佛嘅神通，佛嘅妙用啊，一种殊胜嘅境界。我话坐九级莲花座，其会方广九百五十里，大众咧系点然而坐。咁啊，以上。就是将这个通罪呢讲完了，那么这一品就是罪品嘛。那么通罪里面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有几多几多个大众，那么六样呢成就这个法门。若是单是有说法的世尊没有听众，法会不成。但是有这个甚深的道理，若是没有地方没有人讲没有人听，也都不能够成。所以凡是一个法会的成功，一定有这个深的妙理，有讲经的时间，有这个讲经的人，有讲经的地方，有讲经的听众，凡是讲经法会都应当要具足这六样，咁啊，所以名为叫做通罪啦。咁啊，向下咧就系、是、别罪啊，别咧解释 呢一部经啊，点解释迦牟尼佛要同我讲呢？咁啊，向下就略为咧解释，讲呢一本《人王扶国波野经》嘅缘起啦。佢话以时十号三名大涅帝金刚至释迦牟尼佛嘅初年八月，初年月八日，方坐十入大直室三昧师言。咁啊，向下就系为秩序解释一经发起嘅因缘。佢以时嘅就系上嚟通罪啊，六种成就之时。十号就系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啊，具足咧十种嘅通号。呢十种通号，凡系双人上晚殿咧，八十八佛嘅在先咧，都有呢十种通号啊。第一叫做如来啊，如来就系广同先德号，为后佛咧如同先佛的再来就故名如来，就系后成佛所有嘅功德与先前成佛嘅所有嘅功德都系一样。先前成佛有慈悲有智慧，后成佛嘅咧亦都具足有慈悲有智慧，佛佛道同，所以称为佢哋如来。第二，佢哋应供啊，佛成佛之后，堪为九法界众生嘅福田，三界众生出世嘅圣人、阿罗汉、圆觉菩萨都要供养佛，而佛咧系足可以堪受九界人天圣人嘅供养，所以名为佢哋应供。第三啊，系正遍知，就叫做遍知法界河佛。有正知就有实智，能够照呢个波耶的理体。佛有方便的权知啊，以呢个权巧方便咧，将自己所证呢个实智的理体嗰种甚深道理啊。